开始要求进入英格兰地区的人士出示出发前72小时内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阴性证明。运输大臣夏博斯说，政府已经采取很多措施防范输入病例，但是由于出现新的病毒株，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又说，南非出现的高传染性变种病毒对疫苗有效性的影响引起关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寒冷的天气。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维持在10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气严寒，大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现在气温9度，相对湿度 4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以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78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9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移动41.5，跌1.8；腾讯控股573元，升4.5。吉利汽车33.25，升5.45；中芯国际25元，升2.4；小米集团31.95，跌5仙；美团318元，升10元；阿里巴巴224.2，升3.2；中国电信1.96，跌7仙；中国联通4.41，跌4仙；港交所452元，升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28，瑞士法郎8.739，澳元6.018，加元6.107，新西兰元5.622，欧元9.477。每百日元对港元7.4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139点，升648点。港金现价报17,49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06美元，卖出1,89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近蒲岗村道。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的交通都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北角的糖水道因为爆水管，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就咗，龙尾过咗富豪东方酒店。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油站有意外，龙尾过咗富豪东方酒店，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

比起過去嗰幾日就有一啲嘅即係多咗少少啦。咁亦都係顯示咧個疫情係反覆，並未受控，咁所以咧佢亦都對此咧係感到擔心嘅。嗱，咁啊嚟緊啦嚇，又係星期六日。冻咧就可能会少啲人出街嘅，不过咧可能大家都要留意，即系会唔会系有一啲太过密切嘅接触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嘅防疫上嘅问题，要系关注翻咧，请大家咧都可能要留意啦。咁另外咧，我谂大家都会关注啦，就系、是、究竟咧注射呢个新型肺炎疫苗嘅接种嘅计划到底会系点样去做嘅？嗱，而家咧根据即系相关方面嘅资料咧。政府咧就會同唔同嘅私人嘅機構啦，包括係私家醫生啦，去傾一傾咧點樣展開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嘅，因為都需要佢哋嘅幫手啦。咁但係咧，私家醫生嘅方面咧就會比較關注就係、是、譬如打咗針之後嗰啲嘅副作用啊，或者點樣嗰啲嘅反應啊，點樣去分辨咧，點樣去處理嗰啲嘅急救嘅用品或者係急救嘅情況咧。咁除此之外，就是大家会知道就是政府呢是打算呢是买三种的疫苗的。咁其中呢最早有供应呢应该就是科兴啦同埋是BioNTech呢这两种的疫苗的。咁而亦都因为疫苗有不同的即是接种的条件啦，有一些呢就要储藏在极低温之下。咁所以变咗呢就可能是某啲地方呢只是能够即是打到某一隻疫苗嘅啫，嗱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会唔会系令到因为政府当初讲过啊嘛，就系、是、市民咧可以拣喺边度接种咧，其实变相就可以拣咧佢系接种边一种嘅疫苗啊嘛，咁会唔会系令到某啲疫苗就好受欢迎，但系某一啲嘅疫苗咧就剩翻好多针喺度咧？嗱，今日咧朝头早嘅立法会啦吓，咁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啊陈肇始咧亦都同议员是在卫生事务委员会里面谈过这个问题的。陈肇始局长就说疫苗愈多就好过愈少，他亦都不排除可能会有些浪费的情况出现。而有些议员就建议政府应该要提供诱因去吸引市民打疫苗，例如就是不是说接种了疫苗之后就可以去便利他们出行，即是不用14日的隔离措施等等等等。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18723跟我们谈谈的。另外如果你是在医疗界服务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就是以往呢正如即流感疫苗的接种计划呢都有私营的单位参与和帮手的。那今次这个新型肺炎的疫苗接种计划，私营的私家的医生，私营的医疗系统又有没有想着可以怎样帮到手呢？或者你们的关注点又是什么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跟我哋倾倾噶。嗱，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又请嚟一位即系私营机构、私营医疗机构嘅代表啦，就系香港创新医疗学会会长，亦都系香港医务行政学院嘅院长刘少怀嘅。刘少怀医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想请教一下啦，即系作为一个私营嘅机构咧，其实你哋会点样去帮呢个疫苗接种计划啊？ 我想今次呢就政府推出一个大型的即是社区疫苗接种计划的时候呢都要尽量呢就是充分利用我们香港有的医疗资源啦。咁就我相信呢就是私营的界别之中呢无论是基层诊所啦或者啲医疗集团啦等等呢他们都可能有兴趣呢就帮手即是打这些新冠病毒疫苗的计划。咁就上次我都记得就是政府为了那个自愿社区那个检测计划之中都有一些即是机构帮手。咁所以都可以是即是基于上次的经验呢今次就可能比较复杂啲啦，同埋时间都会长啲，咁可以动用呢啲即係喺社会上嘅一啲嘅资源啊。因为呢就係、是、如果係利用咗而家公立医院啦或者係卫生防护中心啊等等嘅即係人员呢，我相信呢就工作量会比较大啲㗎啦。 明白。阿波罗斯怀即係其实都想问一问呢，即係其实因为今次嘅疫苗呢係有三款㗎嘛，即係预计最先呢会市民有机会接种呢起码都应该有两款啦。咁当然有一款嘅疫苗佢就要喺一啲特别嘅即係低温环境之下呢同埋要稀释呢先至可以 以接種到俾市民啦。咁呢個咧就同以往我哋去打流感針嘅時候好唔同，因為流感針你其實得一款嘅啫嘛。咁而家就有兩款喎。咁你覺得咧，如果又要達到即係市民佢哋有得揀邊款疫苗，咁、那個行政安排上面點樣處理會比較好啲咧？你覺得？ 我谂今次咧就唔单止系有不同嘅牌子啦，同埋咧就系、是、今次呢个新冠嘅疫苗系一个新嘅疫苗嘅吓，咁所以新嘅疫苗之中，从嗰、那个质量管理啦，嗰、那个监察嗰、那个注射疫苗之后嘅任何个反应啦，以及咧就系、是、处理嗰啲疫苗之中咧，就我谂比起我哋平时嗰啲季节性流感咧就系、是、复杂得多啦。所以我哋嘅会咧都会向政府建议咧，就系、是、都系用一啲指定嘅一啲中心啦，啊就专门咧就系、是、做某一个牌子嘅疫苗啦。呢、這个都从一个流程嘅管理咧，会比较系仔细啲，同埋咧就系、是、嗰个标准咧会比较系确定啲咁样，或者系某一段时间就做某一个牌子，咁又去到第二段时间或者第二段牌子，咁呢个同嗰个疫苗嘅供应嘅流程咧。都可能有關係嘅，因為佢哋可能幾時送嚟香港嘅時間係不斷不同嘅時間，咁呢度就要睇睇政府方面係點樣去安排啦。再加上咧，有啲今次嘅疫苗之中咧，嗰、那個冷凍嘅過程之中咧係比較複雜啲嘅，啊，佢需要有一個即係儲藏啦，喺指定嘅一啲比較低温嘅即係特別低温嘅情況之下，咁同埋有一個解凍嘅過程。稀釋嘅過程，跟住咧就去到注射過程之中。咁呢啲都我希望咧，能夠即係政府考慮咧一啲即係專責嘅小隊啦，經過培訓之中，咁就喺呢啲中心咧就係恆常地去做啦，咁啊保證嗰個質素。 嗯，但我想问会唔会出现一个情况咧？由于你头先都提到啦，即系特别系呢个复星BioNTech 嗰只咧，需要喺一个低温嘅环境之下存放嘅，使用之前咧又要稀释，即系理论上就应该个处理要花多啲功夫嘅。会唔会有机会咧？就系、是、始终因为私营机构啊嘛，咁佢都要考虑佢个条件咧，可以即系帮手去处理边种疫苗噶嘛？会唔会有一个情况就系、是、可能私营机构就系大部分去。帮手去接种晒某一种牌子嘅疫苗，咁而另一啲疫苗就可能会冇乜私人机构佢哋觉得有条件可以帮到忙嘅咧。 我只觉得咧就系、是、目前咧喺我哋啲私家医生嘅诊所啦，或者甚至系一啲基层嘅医疗集团之中咧，我哋嗰、那个即系环境啊、地点、面积啊等等咧，都系比较狭窄啲嘅。同埋咧就係平時我哋都有啲即係復診嘅病人啊，其他啲醫療嘅工作去做。咁我哋同流感唔同啊，流感季節性流感嗰陣時咧，我哋係一個好長嘅時間，由每年嘅九月一路去到第二年嘅即係二月啦，咁都可以打。咁亦係一個市場運作嘅形式啦。咁但係今次新冠疫苗咧係一個政府嘅一個統一嘅一個安排，咁有一個即係社會嘅目標要去達到嗰陣時，我都會覺得無論係邊一個牌子，可能以一個中心啊，譬如用我哋上次嘅經驗之中一啲社區會堂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嗰啲體育館啊。因為而家暫時都冇乜應用到嗰陣時，咁佢可以第一就個地方環境寬敞啲，第二咧就係感染控制上次都證明得到係可以做得好好嘅。第三嗰陣時咧就係頭先咪講咧呢啲嘅過程之中都可能需要一啲大型嘅冷凍嘅一啲設備啊，無論係租出嚟嘅或者係即係購買等等嗰陣時，咁佢都需要一個地方有電源有好嘅保安等等嗰陣時，我相信咧呢啲咁嘅即係社區會堂啊、體育中心啊。可能就喺幾個或者十八區都應該有個指定嘅地點，咁跟住佢哋開放嘅時間，即係市民如何去登記，咁啊最好用嗰個手機啊，方便病人，方便我哋嘅市民登記啦，咁啊到時就係有秩序地同埋大量地啊，因為咧就係、是當然呢啲疫苗咧，就於對於每一個個人都有即係保護力啦，即係而家嚟講能夠受到批准使用嘅疫苗都係有保護力嘅。但係最更加重要就係、是，如果我哋嗰個覆蓋面唔夠大，即係個接種嘅覆蓋率唔夠高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好難逆轉而家目前呢個疫情大流行嘅情況啊。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就係、是、除咗係有動機引起啲市民嚟打針，我哋都需要喺一個比較短嘅時間能夠集中多啲人嚟打。咁所以呢啲大型嘅中心即係一日能夠處理 上千人呢啲先至能夠運作得到。如果靠我哋呢啲喺各個小區啊，即係啲社區啊、寫字樓中間嘅嗰啲咁嘅即係診所啊，咁我一日都係打得即係十個啊、二十個啊，咁呢、這個即係嗰個效率未必係咁好。同埋咧，亦有嗰啲疫苗分配嘅嗰啲流程，咁呢啲流程咧都會好嘥時間嘅。因为你去每个点只送个十支、廿支或者一百支，咁同一个中心每日处理吓两千、三千，咁个效率系好唔同嘅。 明白，即系你个建议咧，就觉得直情系跳出自己嘅私营嘅医务所，就系、是、揾一个中心去，然之后就系招募一班咧私营嘅医疗嘅人员咁样，咁然之后去嗰个中心去帮忙做接种计划咁样，系咪啊？ 我想个工作人员呢就是当然呢就是接种都需要有医生护士啦，但是可以有培训一啲即是工作人员嘅，因为刚才都讲呢疫苗有疫苗嘅处理嘅一条队啦，一个程序啦，咁我哋都有譬如药剂师啊，佢哋都可以即是当好似社会服务咁帮手啦，係咪，咁我哋有好多啲退休嘅医护同事，咁喺呢啲中心之中，咁就我哋都可以抽啲时间出嚟帮手。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上次嗰個社區，或者甚至而家目前有啲運作嘅社區檢測中心嗰種嘅運作模式，係一個好好嘅考慮。 咁但係如果係咁咧，可能嗰啲嘅中心咧，接種嘅中心咧就好有限噶咯噃，因為你要揾譬如社區會堂啊、體育館咁樣咧，咁有啲市民可能會覺得唔係太就腳噶嘛嚇，咁更何況而家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公共嘅設施咧，係愛咗嚟做呢個檢測中心嚇，會唔會變咗市民就會即係佢係可能要分分鐘去到離屋企比較遠先至接種到疫苗，又可能會減低咗佢哋接種呢個疫苗嘅意欲咧？ 我諗呢個可以有個即係計劃嘅啊，即係我相信。都仲有時間可以計劃嘅，因為咧就上次我哋喺天水圍，我哋喺天水圍一個體育館，發覺原來輕鐵啊、小巴啊同埋巴士咧，全部都到喺周邊住緊嘅嗰啲屋村嘅市民，佢哋過到嚟咧，個個都好熟習，又好方便，又可以因住佢哋啲時間先打完即係疫苗之後，咁跟住先去買餸，或者係去即係做其他嘅嘢，或者係放工之後能夠啱啱趕得切入嚟打針。所以我覺得每一區都有每一區的特色嘅。咁而家嚟講嗰陣時候，我諗我哋係要考慮一個大量嘅，所以呢大量嘅形式之中嗰陣時咧，就算係普通嘅一個私家醫生嘅診所之中嗰陣時候，如果你話大量突然之間一日有三百個人嚟嗰陣時候。即係我相信咧，就係嗰個地方啊，同埋預約時間等等啊，都會係即係比較。困難啲，因為我冇可能就一朝早七點鐘就開始就等啲三百個人一齊嚟嘛，係嘛？咁我哋有啲其他嘅運作，咁所以我只覺得咧就係、是、一個喺社區入邊嘅，因為我哋係主要個目標係住喺屋企附近噶嘛，咁所以呢啲體育館啦或者學校嘅大禮堂咧，好多時都係當區啲居民比較熟習啲嘅，佢哋會去嗰啲地方。咁當然啊，翻工嘅地方，譬如話中環啊，即係或者係九龍啊，咁可能都可以有一兩個中心啦，方便嗰啲翻工嘅人士啊。即係佢哋過到嚟，咁仲有一點咧，就係星期六、星期日都可以運作噶嘛，係嘛？咁所以星期六、星期日，多數嘅人而家都係社交，即係距離保持嘅社交距離，再加中抗疫噶嘛。咁如果全部係有個預約嘅時間，唔會有人群嘅聚集，我始終覺得咧就係指定嘅中心，政府有清晰嘅信息，同埋咧就大力嘅宣傳咧。咁就會請得咗。咁如果係喺我哋咧個別嘅診所之中，咁啊真係，除非我好相熟一個醫生啫。咁如果唔係咧，就即係我去邊度揾醫生咧？我係咪要打電話上去預約啊？咁到時佢又滿咗啦，又等等等等嘅問題。咁同埋咧，今次呢個針咧就唔係打一次，係要 打 兩次嚇。咁同埋咧就同一隻牌子就打嘅。咁所以咧就有一個所謂提醒佢再翻嚟。咁所以一個指定嘅中心大中心，我相信嘅效率會係好啲嘅，即係嗰啲翻嚟打嘅，第一次打嘅，咁喺個中心之中人員多啲，電腦系統啊、資訊啊做得比較準確啲，就唔會有錯漏咁樣。 理解 嗱，咁我都聽到有啲議員啊提議咧，即係如果打咗針之後，可能對於第時嗰個咩旅遊氣泡等等嗰陣時咧，咁呢啲都需要一啲即係比較指定嘅一啲工作，可能要發出一啲證明嘅文件啊等等，咁呢啲就會喺。 在这些地方呢即是做得来顺畅一点。同埋我相信呢、这个注射计划我不会拖一年啩。 是吧应该大家都不想啦是不 是是都应该是一个短时间。咁当然短得来就不会好像上次14天。咁可能即是几个月的时间希望能够在暑假之前能够完成即是我们的即暂时我都未听到政府有咩目标啊。 明白。 政府嘅目标啊即注射嘅目标啊。 刘少维好快想问埋一样你觉得私家医院系唔系一个合适佢打针嘅地方呢即系私家医院去做医接种中心又得唔得呢 嗱我会觉得就系私家医院如果佢本身已经有啲病人喺度嗰阵时呢佢哋系趁佢哋喺一个医疗嘅机构之中能够接受注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流感那个推广的其中的一种方式。 是。 即既然你来得到啦那就悭返你即下次再来一次啦。或者你复诊的时候呢就是睇开心脏科睇完心脏科攞药之前顺便打麻的时候呢。咁呢个当然系即一个、一个即所谓便利嘅方式。但系嗰个人数唔会好多㗎。即系你谂下住医院嘅病人之中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因素发生高烧啊。所以未必个个适合嘅。所以到最后嗰时呢咁你又要提醒佢记得去如果佢系嗰啲组别呢 咁都会比较麻烦所以就系合适即系用社区中心嘅做法囉。多谢晒你啊刘少维唔该。 多谢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2宗源头不明。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再多4人确诊，分别是1名员工和3名家人。源头不明个案之中涉及1名浸会医院门诊护士。他曾經穿著保護衣替3名病人做檢查，病人的檢測呈陰性，暫時沒有緊密接觸者需要檢疫。內地《環球時報》記者傅國豪前年在機場遇襲的案件，4名被告有3人早前被裁定襲擊和參與暴動等罪名成立，今日在區域法院分別判監4年3個月至到5年半。法官強調，無論理念幾咁崇高，一旦涉及使用暴力，道理會變成歪理，用罪惡消滅敵人只會產生更多罪惡，必須在刑期反映法庭對維護公共秩序的決心。法官說，機場這個地標被示威佔據和發生暴動，不禁令到全世界質疑香港是否仍然安全，一小撮人的行為足以影響年輕人的聲譽，亦都令到香港市民因為和平示威之都的聲譽被毀而感到心傷和蒙羞。科大學生周子樂死因言訊，2男3女組成的陪審團朝早10點幾退庭商議，至今仍然未達成裁決。死因裁判官高伟雄下午4:30再开庭询问陪审团的进度，陪审员回应说仍然在讨论证供的阶段，陪审团继续退庭商议。高伟雄引导陪审团考虑非法被杀、死于意外或者存疑裁决3个选项，又指出必须毫无合理疑点之下才能够裁定非法被杀。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通过今年度修订预算和下年度建议预算，预期2025年3月底的现金和投资结余将会下跌至大约499亿。委员会主席陈家洛说，财政情况仍然属于稳健，足以应付今年起计的5个财政年度建屋需要，无需和政府商讨动用房屋储备金。至于是否仍然有没有空间提供公屋和商业楼宇租金宽免，陈家洛说要按实际情况审视。被问到最近一期绿置居项目滞销会不会对房委会的财政造成影响，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新型冠状病毒嘅疫苗咧，咁就即系政府亦都喺度打算紧啦，展开呢个疫苗嘅注射计划啦，大规模嘅疫苗接种计划啊。咁究竟咧嗰几只嘅疫苗而家嗰个嘅即系测试嘅情况系如何咧？我谂大家咧特别就会关注咧科兴嗰一只嘅疫苗啊，因为本来咧佢应该系较早之前咧公布佢嘅第三期嘅临床嘅数据嘅，咁但系到最后咧就系寻日啦，先至由巴西嘅卫生监管部门咧就公布，就系话科兴生物研发嘅新冠疫苗喺巴西嘅试验嘅显示嘅有效性咧就系78%。不过要留意这个呢只是在巴西那方面的数据来的。其实呢这只疫苗呢也都是在其他地方呢做临床的测试的。其他地方的临床测试数据呢就不包含在今次这个数据里面。所以变了即是究竟这只的疫苗的推出的时间会不会因为数据未齐而有所延迟呢，这个大家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另外呢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啦，喺即系外国嘅有一啲西方嘅国家啦，佢哋都展开咗咧疫苗接种计划嘅。咁但系咧有一啲嘅国家即系得出嚟个反应咧，就好似嗰个受欢迎程度咧都麻麻地。咁有一啲嘅国家咧，甚至系需要系将佢打第二针咧。嘅期限咧係延長啲嘅，咁個目的咧就係因為希望可以喺第一針嘅接種咧就有機會可以吸引到多啲人去接種，咁所以佢就將咧第二針嘅接種嘅期限咧拖長咗。但係咁樣咧亦都可能會形成一個問題啊，因為負責去研發呢一啲嘅疫苗嘅藥廠咧就警告，如果你係拉長咗個第二針嘅疫苗接種時間咧，到底會唔會影響個成效咧？佢哋都唔知道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国家咧，佢哋就准备咧係俾啲市民接种两针唔同牌子嘅疫苗。嗱呢一个咧，亦都係受到有啲嘅药厂咧，佢哋提出就係话咁样咧会係影响咗佢哋嘅疫苗嘅有效性嘅，同埋喺科学上係咪真係过到关咧，都係值得关注嘅。真係有好多國家嘅打疫苗嘅經驗咧，可能香港都要參考一下。特別就係點樣吸引啲市民啊去打呢一種嘅疫苗咧？譬如今日喺立法會嘅衞生事務委員會有議員就建議就係話用一啲即係吸引嘅措施啦，譬如就係話食肆嘅員工接種之後咧就可以放寬堂食時間同埋人數啊，咁又話打咗咧就可以便利出行，唔使14日嘅隔離啊嚇等等等等。咁你又点睇咧？真系需唔需要呢啲咁样嘅诱因啊，先至去接种，即系吸引到你去接种疫苗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噶。咁但系喺成个疫苗接种计划入边，到底个流程点样处理，同埋市民去边度先至可以打到针咧？系咪方便打针咧？我相信呢个可能亦都系大家所关注嘅一点嘅。私人嘅医疗机构啊，私营嘅医生点样可以帮到今次疫苗接种计划呢？头先咧，我哋又请嚟咧香港医务行政学院嘅院长刘少怀倾过啦，佢就觉得咧系最好用一个即系社区中心嘅形式去接种咧，会系比较好嘅。咁但系其他嘅私营嘅机构私营嘅单位又有啲咩嘅睇法咧？电话号码18723111可以打嚟倾下啦。而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香港私人执业专科医生协会嘅会长郭宝贤嘅。郭宝贤你好。 你好 ，想請教一下啦，就係、是你哋個睇法又係點樣嘅咧？譬如私人嘅診所去幫政府推行呢啲嘅疫苗接種計劃，你哋覺得有冇困難咧？ 因為頭先你講啦，個疫苗係好多樣化，有幾種嘅，咁每種嘅要求可能你有一啲設施嘅配合啦，需要啦，或者你地點啊點樣打法咧，可能好唔同。咁如果我哋咁睇法咧，就喺譬如打疫苗嚟講，喺香港有其他疫苗啦，譬如 flu 大家都好熟悉啦嚇。咁喺私人嘅診所係可以打嘅。咁至於嗰幾隻嘅疫苗嚟講咧，就除咗嗰隻較為複雜，要-70度啊，或者係即係嗰啲運輸啊，或者係儲存嗰度係較為複雜，同埋又要稀釋啊咁樣咧， 是在私人诊所去執行呢是有一定的困难。即是他的设备或设施各样都不配合得到。那可能那隻呢集中应该如果是一些中心是大規模这样有个地方啲医护人员就去那里一中心一起这样做呢那就会好啲容易啲容易執行或者不会容易出错啦。那但是另外那些较为简单一啲啦个做法即是好似我哋同普通打疫苗嘅情况差不多嘅时候呢我觉得喺我哋私人诊所嗰啲地方都可以打到嘅。 咁但係嗰个物流上面你觉得有冇啲乜嘢嘅做法会係比较好啲嘅呢因为当然即係譬如科兴嗰隻呢佢嗰个储存上面就冇呢个复星版 Tech 嗰隻咁考究啦。咁但係终究譬如都要系雪柜呀又或者系要预究竟会有几多针呀等等。如果吸取以前去打流感疫苗嘅经验你觉得今次喺物流上面有啲乜嘢要注意㗎 嗱，喺供應方面咧，就我知道呢個係政府預購，然後係經政府嚟曬啲貨，然後先至分派出去嘅。即係如果政府係可能要求我哋私家醫生都去協助，咁可以分配一啲配額，或者我哋診所或者各個醫生自己去預計自己需要幾多，我哋啲幾多病人會要打嘅時候咧，去即係預購咯。咁即係都未必扣嘅，因為呢個可能政府提供嘅時候，我哋可能唔需要錢去攞嘅。咁就变咗係我哋预啲数额好似打流感针咁嘅啫咁政府提供咁我哋即係诊所就储存然后我啲病人嚟就可以打咁样但如果係即係因为呢个特别嘅情况就係希望一个全港性嘅執行啦即係希望嗰个市民都能够可以享受到可以打嘅时候咁可能嗰个资料方面呢即係譬如打咗又唔会重复啊會唔會呢度打完去第二度又打，或者打咗又唔知啊，打邊隻又唔知啊？咁呢個響嗰個資訊上邊咧，或者可能政府需要提供一個平台咧，咁我哋打完之後即係記錄翻，咁佢起碼唔會又搞錯咗啊，做錯咗嘢咁樣。咁呢個需要嘅。咁至於接種，我哋如果有疫苗喺手，咁我哋有病，我哋咪可以提供。 我想问咧，即系譬如雪柜嗰啲咧，你估即系咪每个私家医生嘅诊所都应该可以有雪柜去处理到呢啲嘅疫苗啊？定系需唔需要政府，譬如连雪柜呢啲储藏设施都应该要供应埋咧？ 其实就唔需要嘅，因为如果呢个系需要到招募啲私家医生去帮手嘅时候咧，咁都系自愿性噶嘛。即系譬如我个诊所，我系有呢个设备。我亦都有呢、這個有呢啲病嘅需要，我哋咪去申請咯。即係未必需要話每一位醫生去做嘅呢、這個，亦都唔同專科可能佢唔同嘅，佢面對嘅問題唔同啊，係咪啊？譬如一啲佢唔睇呢類病人嘅，佢唔需要特別去參與嘅。咁至於我有一啲呢類嘅病人，或者我以往嘅病人可以，我希望提供呢啲咁嘅服務嘅，咁我咪去申請咯。咁所以佢應該就即係自己個診所或者個地方係有呢啲設備。是可以提供的他才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是不应该太担心。大部分诊所都如果打开疫苗的地方更加是已经有了如果 是普通那些我们储存疫苗的雪柜。 明白。始终呢这只疫苗都是比较新的。有一些私家医疗的界别的人士呢就比较担心怎样去看清楚到底哪些是由疫苗引发的副作用啊等等这样。你自己的关注点又是怎样 这个是重要的因为几隻疫苗来讲都是即是叫做很急这样很仓促做晒那些实验啊或者有些数据然后推出那亦都有些未曾完成啦那有些正常那个叫第三期那些报告都未出晒那所以是有些仓促的那但是来讲都有一定的数据啦即是譬如最主要就是那个安全性啦即是打完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副作用或者甚至乎致命的副作用或者長期的副作用我們都要知道另外就是那個有效性那個效率有效性有多高那隻隻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數據的那所以如果醫生來講那我們是應該知得到這些資料那在我們提供這個服務幫市民打的時候呢我覺得需要醫生是將這些資訊是告訴病人聽的即好像平時我們做任何一些治療都是那病人應該有一個知情權他知道哪隻是有些什麼情況會發生或者適不適用於他的身上那就有個所謂選擇那個病人當然可以選擇打或者不打 明白。除此之外呢，譬如一啲嘅急救用品呢，即係譬如有啲醫生提过话肾上腺素都唔係大家真係储存咁多嘅啫。咁你觉得即係呢方面又需唔需要政府有多啲解说，甚至係即係要有足够嘅肾上腺素提供到俾你哋得 呢？腺素呢其实就係一啲急救嘅一啲药物嚟嘅。一般嘅诊所如果即係佢其實就面對嗰個所謂叫做急性嗰啲過敏性反應需要用嘅一啲藥物啊，腎上腺素或者一啲叫類固醇啦、steroid 啊嗰啲咁樣。咁每個診所其實都應該儲備呢啲嘢嘅。一般嘅診所，因為佢唔單止係打疫苗，譬如我有提供一啲其他嘅藥物，包括抗生素啊，包括或者係啲止痛藥打針嘅時候，有啲病人係會過敏噶嘛。咁都有可能喺任何一个诊所发生㗎嘛。咁虽然个发生率唔高呢，咁我哋喺诊所其实个本身嗰个设备呢都应该係有呢啲嘅药物。咁你话要多唔多，我觉得唔需要多㗎，因为即係拉匀嚟㗎，呢个发生率係非常之低㗎。咁我亦都睇到数据啦，好多而家已经係几百万几百万开始打呢啲药物啦，係咪？咁你都知道个发生率係好低㗎嘛。即是不是说常见的东西，那你不是说你要储存很多这些药物在诊所的，你需要有但是不需要很多。 明白。最后我想问郭宝贤，即是关不关注这个免责的问题呢？即是需不需要政府是讲到明白医护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豁免责任这样呢？ 我知道因为那个药物是很新，也都仓促推出，政府就会话系即系，譬如药厂方面，佢就会有啲责任免除啦，因为佢根本未曾有齐嘅数据或者长期嘅数据就已经推出啦。咁亦都系急住要打，因为希望控制个疫情。咁喺医生方面咧，我哋系睇个专业责任嘅啫。咁当然你譬如话关乎翻个药物，佢会产生一啲嘅副作用，或者系一啲甚至乎好致命嘅并发症，嗰、那个系药物嘅关系啦，系咪？咁医生当然你譬如我呢个病人打，佢會唔會一定有呢個併發症會發生？我哋係唔知嘅。咁但係每一個病人佢有自己嗰啲有個歷史嘅。佢有冇已經係有一個過敏性歷史咧？或者有冇其他嘅 background 嘅背景係佢唔打得嘅咧？那個醫生就會從佢嗰個專業嗰個角度去評估啦。咁所以唔係每一個病人或者每一個市民嚟都要打俾佢嘅。咁經過評估之後，咁佢覺得可以打啦。咁好啦，出事啦，真係有併發症。咁呢個就唔係醫生自己可以控制嘅事情，我覺得呢個專業責任亦都唔應該係醫生去負責。 明白。明白，好，唔该晒你啊，郭宝贤倾到呢度，多谢你。系郭宝贤系香港私人执业专科医生协会嘅会长嚟嘅。18-7231，陈女士有咩睇法？你好。 是主持你好啊。 你好，是。 其实呢我都听到两位私人医生他们那些协会呢，我都是很赞同。第一就要由政府牵头，要在一些社区里面就近的设施是方便我们这些老友记的。因为我们65、60岁我们打啫，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哎我们预咗打啦，即是无论它是什么副作用定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要全民大家要承担这个责任就去打。咁但係呢其實我哋牽頭除咗個場地，因為有一啲疫苗可能係真係好複雜㗎，係普通私家醫院或者診所佢哋呢係即係做唔到處理唔到嘅話呢，咁我覺得政府其實佢哋各個部門要首先做定一啲事前嘅嘢，包括譬如 HA 佢哋有 database 㗎嘛，知道邊啲係高危嘅即係病人啊，咁多個月佢冇睇醫生，咁邊啲老人家係應該要話定俾佢哋用佢哋個 message 啊，通知佢哋嘅屋企啊，嗱你嚟緊呢幾多月呢我哋呢係建議你嘅家人要打。嗱咁 HA 有啦，咁社署都有㗎嘛，知道獨居老人家，咁點解成日都話在家工作，佢哋係咪應該要預先做定呢啲 database 啊？ 明白，多謝曬你陳女士。有黃小姐，你好黃小姐。 喂， 系你好啊，黄小姐。 咁我咧就唔赞成咧用啲咩诱因咧吸引市民去打咯。我觉得市民都好理性嘅，都唔系猪头饼嚟嘅，即系都会即系睇下啲临床数据啊，边只啊有啲咩副作用啊，有啲几多成效啊，打几多支啊，咁呢啲即系要清清楚楚向市民去讲清楚咯，即系市民会做分析噶嘛，就唔好话咩用咩诱因啦，有咩有唔诱因啫。 明白。 即系事实令到我哋可以抗病，令到我哋健康，咪最大嘅原因咯。 好，应该佢哋自己作出一个判断嘅，系 啦，冇错啦。 理解，好多谢你，黄小姐嘅意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How do we say 一个人好攻心计 in English? 有听众问萧叔叔。咁好攻心计嘅意思当然就係、即係一个人好能够掌握到人性心理上嘅弱点，咁从而呢係做一啲或者讲一啲係令到人哋係帮自己，係为自己嘅利益呢做一啲东西嘅。我哋英文呢啲人呢，我哋可以话叫佢做呢係好 manipulative, M-A-N-I-P-U-L-A-T-I-V-E,M-A-N-I-P-U-L-A-T-I-V-E 一个 adjective 来的，你可以说 He's a very manipulative person Or he's selfish and manipulative 一个呢有自私啦有攻心计的一个人来的，那大家小心一点，那就是这样了，希望解答到网友的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最后呢花少少时间跟大家讲一讲呢，就是政府今日公布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的一些内容细则的，包括了呢就是任何在香港和大湾区入的内地城市都有业务的企业呢都可以申请参与的，而呢就是、他们会是按照香港法例呢聘请呢香港的合资格的毕业生，就派驻去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工作和接受在職培訓，名額有2000個，當中700個呢是專為創科職位而設的，而如果青年人要參加呢，首先呢他就要是、香港居民，亦都要是2019到2021年呢在香港或者香港以外的院校頒授學士或以上學位，即是說呢學士以下學位的即是人士呢副學位高級文憑這樣呢就不符合相關資格了、這個計劃他們的月薪是18000元港币，而政府咧系会提供10000元嘅津贴，即系话企业咧系提供啊多其余嘅8000元嘅。电话旁边请嚟咧就系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邝永琪啊，邝永琪你好， 系你好， 好快嚟问一问，18000元嘅月薪对于香港青年人嚟讲有冇吸引力啊？ 哦，其实如果单纯月薪嚟计咧，咁已经比一般毕业。即係平均嘅月薪嚟講算唔錯噶啦，咁當然啦，今年個經濟環境大家都知道啦，可能畢業生去揾工求職上面都有困難，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算係一個具吸引性嘅薪酬咯。 係，但係我未睇到有啲即係譬如關於稅務啊等等嘅詳情嘅喎，即係係咪都需要考慮埋嗰啲嘅問題咧？ 冇錯，其實呢我諗對於青年人嚟講呢，喺大灣區就業呢其實都有好多考慮嘅。咁頭先你提過一啲嘅稅務啦、法律啦或者衣食住行各方面呢其實都係需要考慮嘅。例如佢係即係仍然住喺香港啊，定係佢每即係佢要喺當地呢去搵個地方去住啦。咁呢一啲個支出或者嗰、那個生活上面一啲嘅改變啊或者文化差異啊，其實我相信青年人都會考慮在列囉。 嗯，另一个呢我亦都想请教，而家系得2000个名额，就主要规限系2019到2021年呢毕业嘅学士学位或以上学位嘅人士。你觉得呢个资格同埋条件即系合唔合适呢，有冇需要放宽呢？ 嗱，當然啦，如果佢嗰個資格能夠再放寬到去學歷可能係副學士或以下都可以嘅話，咁當然個嗰、那個數量可以適合嘅人數會多咗。但係其實咧，2000個名額嚟到講咧，即係基本上每年嘅畢業生一定超過呢個人數有多噶啦。咁在乎翻其實究竟青年人係咪準備好去大灣區就業啦？咁反而呢個係比較concern之一，即係反而2000個名額相對每年嘅畢業生數量其實唔算話真係好。 好多咯。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即係配套做得好啲啊，或者其實機會多啲嘅話咧，2000个名額亦都唔係話難去滿足嘅。 嗯，另外你覺得如果呢個計劃咧係真係要成功咧，有啲乜嘢嘅要點咧？會唔會係有幾多嘅知名嘅機構參與咧？可能都會幾關鍵咧。因為譬如總商會就話啦，旗下會員公司咧提供300个嘅職位，亦都有一啲嘅大公司咧，譬如匯豐啊、長江啊、太古啊、中電啊等等咧，都話會參與嘅。 嗯，我相信有幫助嘅，因為咧，其實對於青年人嚟講咧，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咧，就係其實佢喺內地呢個經驗咧，對於佢日後個發展咧有冇幫助？譬如佢累積咗呢年半嘅工作經驗之後，其實佢喺翻到香港工作能唔能夠應受咧？又或者其實今次嘅工作咧，係俾一啲可能大灣區同香港都有業務嘅公司參與，咁即係話意味住，如果青年人喺內地個表現良好，係咪即係佢翻到香港仍然可以受僱於嗰間公司咧？咁呢啲都係可能青年人會考慮之一咯。咁所以如果嗰個公司能夠提供到呢一啲嘅即係條件嘅話，其實都係有助佢哋即係鼓勵佢哋就業咯。 明白，喂，多谢晒你，邝永琪，倾到呢度啊，唔该你， 唔该晒你， 拜拜， 吓，拜拜。 邝永琪系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暂时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公布嘅资料咧就系咁多啦，睇下迟啲咧政府有冇进一步嘅解说。跟住落嚟，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了，但是一帶交通仍然都是繁忙的，車龍斷斷續續排到接近風力樓。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佛光街橋底，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狮头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美团318蚊升10蚊，阿里巴巴224.2升3.2，中电信1.96跌7仙，中联通4.41跌4仙，港交所452蚊升9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融信资源、天宏文创、Republic Healthcare、中国旭阳集团同埋侨鸿国际。五大跌幅股份系万星控股、新利软件、雅士维、富银融资股份和安宁国际。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3.87， 瑞士法郎 0.886， 加元 1.268， 人民币 6.467，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224， 澳元对美元 0.7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7。 港金是报17,49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91.7美元，卖出价1,892.8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接近丽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青路的慢线有坏车，龙尾丽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出九龙方向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

越是草根甚至赤贫阶层就越见生活艰苦，大概只能够更用力勒紧裤头了。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啊，不如咧先有几个嘅节目预告啦。咁啊，听朝早8:00到9:00嘅星期六问责咧，将会邀请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出席嘅，届时咧就会比较详细地倾一倾啦，有关于疫苗接种计划啦，即系政府而家嘅打算到底会系点样啦，咁同埋都会系讲到政府嘅即系防疫嘅策略。除此之外呢，在9:00之后的香港家书呢，会请来呢古之会的主席苏章德，当然就跟我们讲讲被有关部门形容为水缸的那个主教山呢，那个地下蓄水库的这个地方的保育的问题，也都会讲香港的古迹保育制度。然后呢就到10:00到12:00，我们会有一个特别节目众言堂嘅，听日咧就会邀请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咧，连同两位学者去讲咧来年嘅财政预算案嘅咨询嘅，咁啊，请大家咧留意住我哋听朝早嘅节目啦。咁啊，而家呢个时间星期五晚，当然就我哋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啦。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我哋今晚咧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嘅传媒人潘少权同埋谭慧仪啊，你哋好，两位。 大家好。 我相信咧，今个礼拜对于香港嚟讲咧，即系最震撼嘅即系新闻啦，当然就系咧系警方啊，都几大规模地系拘捕咗咧系53名系同旧年啊7月立法会选举进行嘅35家公民投票初选相关嘅人物啦，包括咗咧系当初系提出做呢个初选嘅戴耀廷啦，同埋即系负责去筹组嘅人士。以及咧系参与初选嘅人士嘅，而当中咧有一啲嘅人士咧就并冇签署到佢哋之前有一份嘅承诺书，咁但系咧都系即系被拘捕嘅，而佢哋警方就话咧佢哋系涉嫌触犯港区国安法下边嘅策划组织同参与颠覆国家政权罪。咁啊，大家即系点睇今次呢个拘捕所带嚟嘅政治上嘅震撼咧？吓，好多个方位可以讲，不如先讲政治上嘅震撼先啦。吓，潘少权， 我谂就未至到核爆，我谂都系都大件事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一千个警察系嘛，一千个守几十个地方，70个地方，即系雷霆万钧啦。咁即系我觉得，就算即系呢件事，即使将来喺法庭上面个结果系点样咧，其实喺而家所产生嗰个震撼同埋嗰个威慑力咧，我觉得系中央想见到嘅。原因咧就系喺国安法出咗之后咧，其实好多人即系除咗其实聪明嘅人其实已经收晒声嘅，但系更多嘅人仲系唔系好清楚啦。其實你如果用一個，既然用到一個國安法咧，佢甚至係已經有部分嘅解釋講到明，如果係香港法院係審唔到，或者係對呢、這個條例唔熟悉，或者係對中國嗰個國家安全構成好嚴重嘅威脅嘅話咧，呢啲案件啊可以送翻去大陸審。 主要就係講緊十二港人案嘅時候所發表嘅評論啦。 係啦，咁但係用呢個背景，我哋因為其實條例推咗出嚟唔夠一年啊嘛，都係半年左右。但係好多人咧，可能係覺得即係 你得把口講嘅，你講下嘅啫。除非我係講港獨，除非我係講即係買槍買炮去顛覆你國家，否則嘅話，我根本都唔會驚你。即係佢唔覺得係一回事。但我自己覺得喺今次呢件事件裏邊咧，其實首先咧就係話佢出師係有名嘅，你唔可以話佢係夾硬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攬炒十部曲，即係戴耀廷提嘅攬炒十部曲裏邊，佢講到明係要同中央係攬住一齊跳崖噶嘛。他講到明是一起攬住嚟跳崖的，以血腥的方式去令到全世界的人去關注呢件事嗰陣時候，而搞泛民初選是十部曲的第一步嘛，所以你在法律上邊咧，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是律師，亦都不知道警方可以找到幾多證據去證明呢件事，即係所謂而家有啲爭議性就佢理據。但是從一個國家安全呢個角度出發，同埋從呢件事。要發表要搞攬炒十部曲，到每一個步驟係有埋時間表，有埋動作，有曬所有嘅嘢，而又喺搞呢個活動之前咧，搞呢件事初選之前咧，你又開記者招待會，又眾籌，又搞民研機構，係咪又搞呢個民調，又要搞安排？其實所有嘅嘢你唔可以話佢冇行動啊嘛，你只不過可以爭持嘅點咧。是留翻將來我哋下一個可能第一隻晏啲再去討論。但係講翻你而家問緊嗰個係一個震攝力咧，我覺得我用咗中央係好想見得到嘅地方就係話，就係要俾你香港人睇下，喂我禮真嘅咯，即係你唔好當我玩玩下咯。仲有53個人係一網打盡噶嘛，你邊個報名就邊個要拉嘛。嗱，所以有啲俾人 DQ 咗嗰啲，一早俾人 DQ， 佢冇報名咪冇嘢咯，係咪？你在監獄裏面坐緊監嘅，甚至外逃嘅許俊、許志峰咁樣，都其實都喺個名單裏面。所以我覺得喺呢件事裏面，我唔估計結果點啦，因為而家都仲係言之尚早，亦都唔知道警方搜到咩證據，傳媒機構交到幾多嗰啲資料出嚟。但係好明顯咧，就係已經達到嗰個所謂叫做殺雞儆猴的作用先，我覺得 係嗱，唔好意思啊，有一個少少嘅澄清先。頭先啊，潘兆權就講到咧，即係之前有一啲啊評論啦，就話《港區國安法》如果香港各方面喺個處理上面，即係覺得有啲即係唔清晰嘅地方，甚至係可以由內地嗰方面去即係帶翻去內地嗰度去進行一個審理啊嘛嚇。剛才講到呢個評論啊嘛，係咪啊？ 系 吓，抱歉啊吓，我补充错咗，其实呢个评论咧，应该系出自咧，即系一啲嘅唔同嘅媒体咧，系评论黎智英啊吓，获得保释咧嗰个嘅事件嘅，就唔系十二港人案嘅，有一个咁样嘅澄清吓，抱歉啊吓，唔好意思。嗱，首先即系讲翻啦，嗰个政治嘅震慑力啦，头先阿潘兆权就讲到咧系杀鸡儆猴，谭慧仪，你个睇法又系点样咧？ 其實咧，我都同意咧，今次咧，佢嗰個係有一個好大嘅震攝力嘅。咁當然啦，即係警方佢去拉人，佢係需要有一個法律嘅依據，即係你唔可以亂咁拉。如果唔係，即係就唔係啦，即係唔可以亂咁拉。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因為講緊喺法律上佢個理據。夠唔夠呢、這個就留翻法庭或者係留翻律政司稍後去決定，即係起訴啊定係點？因為依家我哋都見到相當部分人都已經係即係假釋咗嘅。咁我哋今日喺度講佢個政治嗰個含義咧，就係話一件咁大嘅案，當然有一個政治嘅信息傳咗出嚟啦。咁我覺得咧，即係除咗頭先阿潘兆權講嗰個震攝力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好緊要嘅一個信息咧，就係話佢會話俾呢個喺香港你有意去從政嘅人，係從政嘅人，咁嗰個紅線即係喺國安法之下嗰個紅線。是在哪一度？咁當然啦，即係依家呢個咁大規模嘅拘捕之後咧，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係會即係坊間係會有唔同嘅意見嘅。咁未有國安法之前咧，似乎係即係從政嘅人士咧，就係話我只要唔係話即係搞港獨啊，搞好多嘢，即係好多嘢佢哋覺得係可以做嘅。咁依家係國安法無論如何都係一個新嘅法例，去年七月才開始實施，其實大家都有不知道我講翻之前，即係中國好多話你摸住石頭過河，你究竟個紅線去到邊一度？咁佢依家就話俾你知咧，就好似即係呢幾日都好多人喺度討論嘅，就係話咁究竟初選係咪犯法先？ 咁初選亦都唔係第一次搞，初選係亦都係一個民主嘅程序，選舉嘅程序。咁佢依家就即係依家好多嘅辯論啦，或者討論啦，或者包括警方出嚟嘅解釋，都係話就話初選本身係冇嘢嘅，但係咧，如果你嗰個目的係一個係諗住係即係我哋講話攬炒，即係話。即如果是按照国安法里面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是严重干扰阻挠破坏这个特别行政区 的政权的机关，政权机关即是他那个即准确的字眼是讲紧政权机关，政权机关当然包括立法会包括即是政府啦，即是如果他令到他没有办法去履行职责呢，咁啊，你違反咗呢個國安法，咁所以話即係究竟，譬如話嗰個攬炒，或者係話即係要否決呢個政府嘅提議，或者包括呢個否決政府嘅財政預算案啊諸如此類，咁點樣先叫做嚴重干擾、阻撓同埋破壞呢？咁呢個當然我哋呢度冇人係律師，我哋冇辦法講，就算係普通律師，可能都唔識得佢點樣去解佢呢個國安法嘅。不過即係如果佢警方今次呢個拘捕咧，起碼佢就嗰、那個信息、那個震撼嘅信息係出咗嚟個紅線，我係有個紅線喺度嘅。咁但呢度咧就有少少點講啊？即係政治還政治，法律還法律。咁我哋唔應該將政治同法律咧係溝埋一齊嘅。但係喺某啲情況之下，當你係要去從政嘅時候咧，你就要諗翻我知道我雖然是從政是搞政治，但是在法律的框框下面，尤其是在國安法這個這樣的比較嚴的一個框框下面，我可以去做到去哪一度呢？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暫新的非常之新的一個挑戰，同埋一個新的議題，是所有在香港去從政的人，無論是哪一個，即是將來你去即對於政府那個即按國安法的講法，就是這個特區的政權機關，你令到他做不到事的時候，你可能就會犯法了。所以現在是所以這兩天很多的爭論啊、討論啊，其實都是很自然的事。現在另外一個角度呢，就是講緊呢，究竟因為警方拉就拉了，但是呢亦都很快都根據這個有關的條例都沒有落，即係好多都 未控告，未控告嘅，而家未有人控告。 咁同埋就解釋咗出嚟。咁下一步咧就係話律政司佢究竟批幾多上去呢個告咧？咁呢兩日咧，我哋都睇到有啲基本法嘅專家啦，包括陳文毅啦，甚至係呢、這個基本法呢個委員會副主席譚偉珠啦，或者係即係前呢、這個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啦，即係好多都提，即係話呢個個檢控嘅門檻咧，其實是你同普通的刑事案咧係要高啲嘅。咁依家就係話，我哋唔知道警方仲有啲乜嘢嘅證據喺度噶嘛。咁我覺得下一個咧就係、是、呢個律政司嘅挑戰咧，係喺律政司嗰度嘅。因為你如果政府要檢控嘅話，你律政司要睇過曬啊，究竟告唔告得入㗎？如果即係我就覺得咧，國安法咧係一個好嚴肅嘅法律。但因為佢新，我哋大家都唔係好知，都法官嘅判。咁你如果係要去控告嘅話咧，即係你政府或者警方都好，你都唔想話上到庭，跟住唔夠證據，跟住打翻轉頭。咁係其實唔係話警方或者係政府，係甚至即係將來嗰個落實國安法咧，都唔好嘅。 明白。 依家咧即係嚟緊咧，我覺得係你要有，即係要有啲好好有根據嘅一啲嘅證據啦，即係你先至去即係去檢控咯。咁呢個係一個大挑戰嚟㗎。 好，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今次即係警方嘅行動啊，咁潘少權同譚慧儀都認為咧係可以講到嗰條紅線啦，亦都咧係有一個震攝力嘅效果喺度嘅。你嘅睇法又係點咧？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意見。嗱，剛才咧兩位即係主要就係集中究竟會今次嘅拘捕，即係潘少權嘅形容係殺雞儆猴啦，咁而譚慧儀就形容咧 就係嗰條紅線擺咗喺邊度啦。咁但係調翻轉，如果論個政治嘅震攝力，我留意到咧係中大嘅學者蔡子強有一個評論，佢就話今次呢個嘅事件咧，會係令到香港人咧對於個體制咧失去信心嘅。部分市民或者會認為咧，連發聲嘅機會咧都會冇，加上咧選舉亦都係被擱置，相信咧會令移民潮加劇。我哋唔好去講咧對於政治人物嘅震攝先，不如講講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對於香港社會嚟講，究竟有啲乜嘢喺政治上嘅衝即係嘅信心上嘅衝擊咧？會唔會造成一個信心上嘅衝擊咧？潘少權， 我自己覺得喺呢件事裏邊，只不過係接連咁多單事件裏邊會發生嘅啦，即係佢唔會獨立嘅存在嘅，因為你國安法出現，即係好似由前年呢、這個即係反修例事件一路喺個評論一路都發展，你係估計到。你估計到個事件嗰個複雜性，或者係嗰種嚴重性，甚至個暴力性，你去到一個極端嗰陣時，你就會有另外一個暴力會出嚟噶啦。即係當你成個紅磡火車站或者理工大門口好似暴動現場，好似火燒紅紅嗰陣時，我哋問翻一個問題，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佢打熄咗佢咧？你只係會讓一個更大嘅暴力去壓低咗呢個暴力噶嘛？咁問題而家呢個暴力，我哋就要用一個叫做即係喺我哋好彩嘅地方，就唔使用刀用槍去用呢個暴力。問題就係呢個暴力就係一個叫做體制嘅暴力，或者一個法律嘅暴力，叫國安法啊嘛。咁呢個壓力壓落嚟嗰陣時，受壓嘅人，我諗唔係一般嘅小市民喎。即係我相信我同你，我哋唔會覺得話呢件事或者呢個國安法係會對我產生咩震攝力咯，因為其實如果我哋作為一個評論咧，你係預計到始終都會發生嘅問題，幾時發生？係咪22年內喺回歸裏面，我哋從來冇人尊重過一國嘅存在噶嘛？所有嘅香港好多香港人，包括係反對派嘅人、泛民嘅人，全部堅持認為係兩制。但係既然有話到明一國兩制，個大前提就係一國噶啦，大家都會明白噶。如果唔係，我哋做咩改國旗國徽？做咩改咁多嘢咧？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唔明白呢一點咧就好痛苦。但係事實上，始終我哋會覺得喺香港講嘢係好容易講噶嘛，即係好容易就講到一件事出嚟，甚至打上電台，中意點就點。但係如果我哋會問翻呢個問題，呢件事因為大部分人係唔知道究竟個來龍去脈同埋不知就裏，咁就有困難啦。 好，嗱，不如咁啦，唔好意思，因為咧就嚟7:00新聞啦，依、這個嘅點咧，我哋7:00新聞翻嚟繼續傾18721。 亦都認為啟動程序要花上一個多星期，難以在特朗普只是剩下不夠兩個禮拜的任期做到。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寒冷天氣，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維持在10度或者以下，預測天氣嚴寒，大致多雲，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7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9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而家大致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交通非常繁忙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反方向龙翔道观塘车龙就排到近狮隧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咁而喺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料水交汇处。后少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亦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北角嘅糖水道受到爆水管影响，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嗰度，头先提过啦，塞车系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马料水交汇处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快线受阻，龙尾马料水交汇处。另外在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呢是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更正返呢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2020年11月15日，在红磡必加街公厕女厕格里面发现一名初生的男婴，请男婴的父母和亲人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商讨男婴的福利事宜。陈家琪，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杨文熙，商讨九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蒋慧生，商讨12岁和10岁儿子以及6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杨美妮，商讨5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罗永浩，商讨1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任培斯，商讨7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他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至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喺总结今个星期嘅时事啦，咁刚才我哋就讲到咧，就系有53名嘅人士啊，因为咧就被警方话佢哋系有组织啦，或者系参与咧呢个嘅35+嘅民主派嘅初选咧，而因而咧就以系话佢哋涉嫌触犯港区国安法下嘅策划组织同参与颠覆国家政。政权罪咧，而去即系拘捕嘅。咁啊，头先系讲到底咧，对于呢个市民大众啊，会唔会有一个嘅信心上嘅影响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啦。继续咧，请翻潘兆权同埋谭慧仪两位出嚟，两位好。 大家好。 头先咧，我就引述咗学者蔡子强啦，佢嘅讲法啦，佢就话即系香港市民可能会对个体制咧失去信心，咁亦都同阿潘少权咧倾紧呢一个嘅问题嘅。嗱，其实亦都想讲翻一个即系李桂华吓，佢当日咧去交代今次呢个拘捕行动嘅时候咧，讲过嘅一样嘢啦。咁佢就话即系61万参与投票嘅市民咧，佢哋係即係唔會去拘捕嘅咁樣嚇，即係李桂華有一個咁樣嘅講法。其實即係講呢一句説話嘅時候，佢針對面咧就係針對住依61万有參與初選嘅市民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店鋪啊，佢哋曾經咧係借出過啲地方俾。即係初俾佢哋咧去舉行呢個初選做投票站嘅，咁亦都有一啲嘅傳媒咧訪問翻咧有一啲嘅店鋪啦，咁佢哋就即係表示話即係有呢啲嘅擔心存在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呢一個嘅拘捕所影響嘅係唔係真係純粹係嗰一班有參與初選嘅政治人物，又或者係一啲叫做即係政治嘅素人咧，定係對於普通嘅市民大眾？嚟讲，到底有冇任何嘅一啲心理上嘅影响咧？仲记得咧，国安法初初立嘅时候咧，一路都讲咧，就话打击一小撮人嘅。咁但系今次拘捕嘅人士都达到成53位吓，亦都有一啲咧系基本上系第一次即系参与个选举嘅啫。喺以往喺政治上咧都毫不活跃嘅吓，即系佢哋第一次系参与呢个民主派嘅初选啊，唔系选举，参与民主派嘅初选，但系喺政治上。以往是不是太活躍的，那究竟國安法對於一般的市民今次這個拘捕會不會影響到一般市民的信心呢？潘少權， 我覺得就如果他是即如果那些市民他是希望以為香港是可以走西方民主的體制那條路呢，那 而他相相信呢條路嘅話，咁佢當然係對佢打擊好大啦。因為而家我哋一國兩制，永遠我哋都唔會行到西方民主嗰條路噶嘛。即係呢個係我呢、這個我哋喺心理上同埋喺意識上邊，甚至喺理性上邊，我哋一定要明白呢一點。如果妄想係喺香港可以行西方，我唔理你行挪威，亦或係行芬蘭，亦或係美國或者英國嗰套，其實你嗰套係一定唔能夠喺一個所謂一國兩制體系之下會產生噶嘛。如果我哋唔明白呢一點嘅話，咁梗係衝擊大啦。就正如你話，點解會有啲政治素人會參加35+即嗰次泛民初選呢？咁其實就係佢哋相信係可以用呢一種方式去逼到中央政府同埋特區政府要跪低，即係講得簡單啲就咁理解。好啦，咁個問題就係話，究竟我哋都講咗國安法本身佢同一般香港人所理解嘅所謂刑事。即係所謂普通法之下嘅刑事犯罪係好唔同嘅。你甚至喺美國，你嘅國安法佢都係閂埋道門去審噶。佢一樣有國安法係閂埋道門去審噶。佢十幾條法例裏面，咁所以我哋要明白就係話，當呢條法例一出嗰陣時，其實我哋要諗一諗，究竟我哋做嘅每一個動作，尤其你從事政治，而你係挑戰緊一個政權啊嘛。你而家唔係我哋挑戰緊一個。議會一個制度定什麼？你係利用緊個制度嘅某一個漏洞，而攞住呢個可以有否決政府議案同埋甚至財政預算案呢個漏洞，而去達到某一個目的，而去令到個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要跪低。咁你就變咗，究竟嗱，我哋可以討論啦。如果喺學術上，我哋喺大學裏面辯論咧，咁我哋可以話俾呢個係一個言論自由咯，係咪？但係所以話。泛民搞呢個初選本身佢唔違法㗎，係咪？即係如果要違法就違呢個選舉法嘅啫。咁呢個就交翻選舉事務處佢哋去解決啦。如果你認為佢違法，但係當你呢個目的，你搞呢個初選係帶有一個目的㗎嘛？你呢個目的達到一個35+，即係話要喺立法會攞到半數，而攞到半數之後，我哋會做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咁嘅話，嗰件事咪危險咯。嗱，但係如果調翻轉。你參與嘅人又好，如果你根本唔係，或者你喺出面作為小市民，你睇呢件事，你再只係作為一個支持者，我覺得呢件事上面咧係唔應該係會被構成一個即係所謂犯法行為啦。所以李桂華咁講，佢即係只不過即係話局限咗，即、就、係、是、打擊一小撮咧。其實於60万人投票裏面嗰53人參加咧，佢係屬於一小撮。但係我係承認一樣嘢，呢、這、一個震撼力咧。 是会对那批以认为香港要走上西方民主自由之路的人来讲，是一个很沉重和很严厉的打击。即是说，我如果讲得简单一点，这一次是一铺清袋，即是一次打沉晒的了，你以后不用再起身的了。 是啊，谭慧仪，对于普遍的市民来讲，今次会不会对他们都构成一个冲击呢？ 如果话冇咧就假嘅，我觉得咧对普通市民咧系一定喺心理上嘅，即系我哋讲嘅系心理上咧一定系有冲击嘅。同埋咧，即系你头先话，譬如话蔡志强话啊，会唔会多啲人去移民啊？我亦都唔排除呢个可能性。我觉得即系普通市民咧，即系嗰种系一嚟咧就系心理上面嘅冲击啦，二嚟咧就系话可能身边朋友啊、屋企人啊、親戚朋友啊，即係大家講下講下，即係嗰種咁樣嘅一個群體性嘅一種情緒啊，即係呢種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唔需要去否認，即係呢個係一定係會存在。今日問題就係話咧，依家即係你頭先阿燕平你提到，即係話李桂華佢喺即係當日出嚟同記者講呢單案嘅時候，佢就特別提到話哦，即係六十幾萬去投票嗰啲人咧就冇事嘅咁即係。呢、这個佢，我覺得佢個信息就係話，雖然佢個拉，即係警方嘅拉就五十幾人，即係嚇親全世界啦嚇，大家都話未試過，即係香港即係好少有，即係咁樣大規模去拘捕。當然嗰係嗰個好震撼，但係即係好似頭先話，即係六十幾萬人同五十幾人比，喺警起碼喺警方嘅眼裏邊就係、是、呢、这個係一小部分人。咁但係即係你話成個社會喺啲乜嘢人，佢個心理上面有衝擊咧？我哋個社會係非常之分化嘅，即係同埋咧係有我哋都知道，即係兩個唔同嘅陣營。咁當然我哋講緊即係有心理衝擊嘅咧，肯定就係、是譬如啲中間嘅或者係即係另外一個陣營啊，即係比較上係即係佢哋即係覺得哇！咁我以後係咪冇即係好多嘢都做唔做得啊？原來我可以做，依家唔做得。咁呢一個衝擊咧，就係非常之自然嘅。咁問題就係話對於一啲從政嘅人，嗱，我哋可以睇翻咧，就係好有意思嘅。即係反而嗰啲咧，即係從政經驗豐富嘅人，佢哋一早就已經係知道呢個國安法嘅威力，一早就已經喺國安法一宣布或者宣布之前。就已經宣布從此退隱江湖，我哋仲記得啦嚇，即係有啲重量級嘅政治人物，包括呢個前政務司司長啊陳方安生、陳太嗰啲咧，就話我唔再呢、這個，當然陳太佢退出咧政壇咧，佢係因為個屋企嘅原因啊、女兒嘅原因啊好多，咁即係你睇到咧就係、是。从政经验丰富人，佢知道嗰、那个国安法嗰个厉害之处。你除非你话我要同你去死斗啦吓，搞革命啦，去推翻你或者点啊？如果唔系，咁呢个咁嘅国安法，我就你唔过，咁我唔玩啦咁样。但系咧，即系反而可能系一啲政治素人，头先我哋睇啲政治素人啊，一啲唔系咁知，即系仲仲即系唔系话咁熟悉个政治嗰个风险或者系政治上究竟应该去点样去做，先至可以系喺一个合法嘅环境之下，除非你系专登去犯法啫。如果唔系嘅话，香港始终系个法治嘅社会，你喺个法律嘅框架下边，嗰个法例可能系好严，但系你都喺个框架下边去搞你嘅政治，去达到你。想要達到嘅政治上面一啲嘅訴求，咁你就要喺個框架裏面，你要知道點樣去走位，點樣去做。咁呢度咧，當然即係有咗國安法之後，個掣肘咧係一定係大咗嘅。咁將來嗰個玩法係點樣去搞玩咧？咁係一個係咯，即係依家我哋大家都喺度睇緊，成個社會都係睇緊嘅。所以係從一個廣義嚟講，你話收緊咗咧，呢個係事實嚟嘅，亦都係個現實。 是好，那不如我们听听听众的看法。187231有位听众李先生，你好李先 生。是你好，是 李先生 请讲啊。 是就其实呢今年呢就改变了很多啦，又有国安法啦。其实一国同国安法呢、大家香港市民呢都预咗五十年后呢就会面对㗎啦。又不是什么新奇的嘢嚟嘅。但我们数返之前嗰二十年点解冇问题出现呢？其实一早邓小平先生设计出来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咁呢一啲嘢喺今年裏面好似抹晒抹走晒。你話對於港人其實就係話我哋五十年都回歸，即係都返返入大陸嘅管治㗎啦，一定行內地嘅國安法嘅。咁只不過而家提早咗廿幾年，我哋諗一諗點解會提早呢？咁過往嗰所講嘅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嗰啲係點解讀呢？即係我就好覺得，即係而家內地啦，即係執政者嘅話呢，就鍾意幾時提早少少就提早少少。其實老實講啦，佢要早啲有啲預令話俾我哋話，喂，我想早少少收返，冇所謂嘅，有乜所謂啫？好似租樓一樣咋嘛，係咪先？就唔好話喂，我哋行一下，佢又話攞呢條出嚟轉一轉個彎，又攞第二條出嚟，好冇癮㗎喎。其實大家我相信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嘅話，都預咗中國大陸係會收返香港行大陸嗰個制度㗎啦。我個人嘅意見就係咁樣。 好多謝曬你李先生嘅睇法，休息一陣返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有过百年历史的主教山食水简辣江因为平整工程而曝光，触发社会对历史建筑保育工作的关注。今个星期香港家书请来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章德分享一下他的看法以及对古咨会工作的一些展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有没有想过在囚人士的家人要面对的挑战有多少，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眼泪流很多次，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仔五岁到啦，五六岁，跟住他说妈咪你做什么喊啊，跟住又未知道因为舅父曳啦，跟住他就说我不喜欢舅父，因为令到你 妈咪 喊。 香港电台第一台关顾更生人士会联合制作爱相随， 详情大家要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诶，边个话艺术唔侵小朋友玩噶？大人同细路一样都可以欣赏艺术、认识艺术。全新综艺合家欢电视节目《影动童谣》，由康文署与本地艺术团体联合制作，邀请艺术团体分享幕后花絮，仲会讲故事、做手工，让大小朋友大开艺术嘅眼界。逢星期日下昼五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呢18721，跟住讲一讲一个呢都同新闻媒介呀点样去处理新闻呢或者作出调查报道呢相当之相关嘅事宜，就係、是、查册啦。嗱咁啊先讲呢车牌嗰个查册啦，咁就运输署呢佢由今个月嘅2号开始啦新增咗一项服务啊，如果嗰啲以个人名义登记车辆嘅车主呢，佢喺政府嘅网站嗰度呢订阅了一个叫做发出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之后呢，就是如果当有人 去申请去查阅即是他名下的车牌呢，那运输署呢就会透过电邮通知这一位的人士，就说给登记的车主知识呢是有人经由证明书获得佢嘅个人资料，预早作出防范，即系话咧，预早俾嗰个人知咧，就系有人去查你车牌嘅相关嘅一啲嘅细节嘅。嗱，呢个事件咧，当然就引起新闻界关注啦。咁而另外咧，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佢喺出席即系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嘅时候咧，亦都被问及有关于查册嘅问题啦，就问即系呢个咁样嘅做法啊，会唔会系令到啲人咧可以逃过传媒的监察，削弱了新闻自由呢？咁佢就个答嘅时候咧，佢就话相信呢啲查察功能咧喺立法嘅时候系唔包括做一啲调查式甚至系起底式嘅工作吓。咁但系佢就话即系佢话唔系传媒系做紧呢啲工作，只系咧知道喺过去年几以嚟咧有好多经过查察揾到嘅资料咧喺社交媒体上面发放嘅。咁佢亦都话咧，如果运输署只系要求有人查某个人嘅车主资料嘅时候咧，通知嗰个车主话你个资料咧正系俾人查看咧，唔系一个好过分嘅要求，亦都睇唔到咧同新闻自由通风报信咧有乜嘢嘅关系。嗱，两位即系。 作為即係新聞媒介啦，咁其實咧有網媒啊，立場新聞咧亦都做咗一個專題報導啦，就話即係唔同嘅部門要去而家再查冊啊，甚至係查一啲嘅圖則咧，都相當之艱難，甚至係冇得查添，即係無路可查添。兩位對於今次呢個運輸署嘅呢個做法，同埋而家即係查冊嘅呢個問題，對新聞自由有啲乜嘅影響，有啲乜嘢睇法咧？譚慧儀， 我哋做開新即係我哋本身係新聞從業員啦，即係我哋都明白，當然即係新聞自由唔係話即係無限，我哋唔係話即係我咩都可以做，咩都得咁樣。但我亦都覺得即係，但係咧亦都係當即係嗰、那個去調查，或者係當有啲特別嘅事件，有新聞性嘅事件嘅時候，記者咧係有需要去做一啲咁樣嘅查察嘅，我覺得永遠都係即係呢個問題咧，就永遠我哋要睇佢咧，就係話點解依家政府收緊咗咧？係睇嗰個大嘅時間點，就係好多嘢咧，依家就係變咗咧，因為即係前年嗰個社會運動啊，咁跟住咧即係好多即係網上邊即係出咗好多嗰啲我哋叫做 doxing 咧，即係嗰啲 起底 係啦，即係網上即係公布咗好多即係。人嘅包括一啲警员嘅一啲嘅个人资料啊，或者係亦都包括一啲记者嘅个人资料啊，即係好多成件事呢就变得好政治化。咁搞搞下呢就搞到依家呢就变咗一个咁样嘅一个结局，即係其实係好不幸嘅，我觉得。即係我觉得新闻界嘅反应呢係好自然嘅，当然即係话我本来可以查，咁我去查咪无端端我唔会查你陈燕平嘅车牌或者做咩㗎，係咪？即係我哋去，即係好得閒咩？即係記者咪咁得閒，所以要去查嗰陣時，咁會有一個有新聞性嘅事件喺度。咁我哋覺得，即係而呢個新聞事件咧，係同呢個公眾利益係有關嘅。咁我哋就要去查。咁依家咧就變咗咧，我覺得就好似有一個，即係總之就係即係一次過，即係一竹篙打死曬成船人咁樣。總之就冇再冇啦，或者係。如果要查嘅话呢，我就要通知咗对方。咁呢度呢都有另外一个问题喎。如果你通知咗对方，咁系咪即系个记者你话咗把你譬如我即系我举个例子下，譬如我去查潘少权嘅车牌。咁跟住潘少权住。咁你会通知咗一个叫做谭慧仪去查佢。咁潘少权就话你要谭慧仪做咩㗎，你咩人嚟㗎。即其實咧，係大家都公開咗，即互相兩者之間嗰個都公開咗嘅，變咗咧係呢度我自己覺得咧係有值得去商榷嘅地方。咁我係真係覺得政府或者有關部門啊，即你喺呢個保護私隱或者係保護呢、這個避免網上即係冇即係一個冇監控嘅一個即係亂咁樣去即係公布曬啲個人資料，一個咁樣濫發個人資料嘅情況之下，點樣同時都可以保障到即係記者呢個合法嘅權益，同埋即係記者係真係出於一啲公眾嘅利益係有需要去做呢啲咁樣嘅查冊嘅時候，係咪有足夠嘅渠道俾佢去可以係即係做翻佢正常嘅一個查冊咧？我覺得係有需要去探討嘅。 嗯，系嗱，咁另外亦都补充一下啦，头先引述到咧就系网媒立场新闻最近做咗一个调查报道啦，咁佢其中有一样咧就系向屋宇署咧去查核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佢个海思别墅嘅图则嘅，咁佢入边申请嘅时候就写明新闻用途啦，不过最后咧佢就系唔成功嘅。1872317:30新闻翻嚟，我哋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发展，决定取消今年农历年宵市场和新春市场，包括下个月在15个地点举办的年宵市场和沙田车公诞新春市场。食环署说，年宵市场和新春市场可能有大批市民聚集，考虑到疫情发展， 为保障场内档主和市民的健康，尽量减低疾病传播风险，作出有关决定。食环署会以书面方式通知所有投得摊位的档主，并且按照特许协议尽快安排全数退还摊位的使用费。为协助花农以其他方式卖年花，当局会同业界会面，在防疫抗疫前提之下，积极探讨各种可行措施，希望尽量减低取消年宵市场对业界的影响。因为参与民主派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的五十几人，大部分被扣查大约三十几至四十个钟之后，昨晚陆续获准保释，暂时未有人被落案起诉。有七个成员被捕的民主党批评当局的行动属政治打压，感到非常愤怒。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强调，民主党不会自我设限，改变立场和主张。另外，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被发现违反另一案件的保释条件，没有交出所有旅游证件，保释被撤销，要还押候讯。科大学生周子乐死因言讯，两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朝早十点几退庭商议，至今未能够达成裁决，陪审团需要到高等法院休息一晚，听朝再继续商议。死因裁判官高伟雄引导陪审团时候说，可以考虑非法被杀、死于意外或者权宜裁决三个选项当中其中一项。他又说，必须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才能够裁定非法被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经同辉瑞及拜安特达成协议，将会再采购三亿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令到总数增至六亿剂。冯德莱恩说，连同另一款已经获欧盟批准使用的莫德纳疫苗，目前已经获得足够三亿八千万名欧洲人接种的剂量，占欧盟人口超过八成。预计未来几星期或几个月会有更多疫苗获准使用，欧洲将会有足够的疫苗供应。不少欧盟国家早前批评，与美国或前欧盟成员国英国相比，欧盟购买的疫苗太少，接种计划亦来得太迟。天气方面预测，天气严寒，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七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十二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九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近沙田马场，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噶啦，现场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家咧系后些少，骏发花园至到果栏嗰一段咧就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比较长，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车龙好长啊，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和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就挤塞，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那段多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美田路， 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挤塞噶，龙尾喺丽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同埋要同大型嘅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随机抽样出来的香港市民今个星期六一起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嘉宾讲者包括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宋恩荣、 美国克林逊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十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我哋刚才就讲到咧有关于查册嘅问题啊，特别提到咧运输署咧佢新增咗一项服务啦，就系有一啲嘅车主咧，如果登记咗一项服务嘅时候咧，咁如果有人查佢嘅即系嗰架车牌嘅资料咧，就会获得通知嘅。咁因此咧，新闻界咧都有认为咧，即系咁样做咧会达到一个通风报信的效果，会有机会影响到他们的报道的。咁啊，究竟啊，今次事件对于香港的整体的新闻自由会不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呢？在查册调查报道啊，究竟啊以后仲可以点样继续做落去呢？18731继续咧，揾翻我哋今晚的两位传媒朋友，就是谭慧仪同埋潘少权出嚟嘅。嗱，潘少权，咁你又点睇呢？吓，香港的传媒以后点做调查报道呢？ 其实咧，我咧就即系好多年前咧，嗰都成30年前咧，我做啲调查报道嗰阵时咧，我谂咧就冇咁多，起码冇互联网啦，系嘛，起码嗰个手法冇咁多啦，机会亦都冇咁多啦。其实我哋做新闻咧，就好多时会查田道厅啦，系咪？查嗰即系嗰个单位系边一个人啦，去公司注册处啦，去查嗰啲公司背后嘅董事啦，查嗰啲登记人系属于咩人啦，公司同公司之间有咩关联啦。所以汽車嗰個車輛嗰個車油車牌查嗰個人咧，其實呢種做法係好正常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過去唔正常嘅地方，就係因為喺查嘅過程咧，尤其車牌咧，佢冇咗一個叫傳媒報導啦。咁亦都因為咁樣，就所以產生咗一個情況，就係話哦，如果即係港台嘅即係一個編導就可能出咗問題，就係咁解。咁但係我哋彌補呢個漏洞本身咧，其實係唔係即係我覺得政府要做呢件事咧？佢的目的不是為了件事是幫傳媒去做得好啲，抑或唔俾傳媒做得咁好。我反而覺得咧，就話嗰件事係應該同唔應該嘛。 嗯， 因為其實呢一類咧，個車牌周街走嗰陣時咧，其實我嚴格嚟講咧，你係唔可以話佢嗰個資料係好緊密啊，即係好涉及個私人啊。就正如嗰個單位、嗰間屋喺嗰個地方、嗰間公司喺嗰度辦事嘅。有個辦事處喺度咧，即係呢啲係差唔多係半公開嘅資訊嚟噶嘛，係半公開嘅資料，你係唔需要去防得咁犀利。咁既然因為過去查呢個車牌而產生嘅可能係產生有啲漏洞，尤其因為嗰個記者可能冇一個身份話我自己係去查嚟報導嘅， 咁其實政府係應該糾正翻呢件事就已經算數嘅。咁至於你話傳媒去做咗呢件事而產生令到有一啲私隱問題，或者有啲人哦，我唔中意俾人查到咁，咁呢個就喺私隱條例裏邊你睇下有咩方法係補救咗佢，就唔需要我覺得講搞到而家咧就變成俾媒體，尤其而家個政府同埋傳媒嘅關係咁惡劣嗰陣時候，就變成係通風報信啊講到。嗱咁講通風報信咧係嚴重嘅，係過咗龍嘅，因為其實政你唔去查嗰政府唔係特登係因為你查。如果通風報信嘅意思係話你查阿甲，我唔去通知阿甲，我哋查阿月，我先通知阿月啊嘛。而家係查甲乙丙丁戊啊，我都通知啊嘛。咁你就唔能夠話政府咧呢、這個動作本身係通風報信。不過我係覺得政府係多此一舉嘅呢、這個做法。即係我覺得嗱，但係至於係咪因為咁就會妨礙咗新聞自由或者影響到咧，我又覺得唔會嘅，因為我哋都記者都神通廣大嘅，都唔可以話即係只要你即係就算你咪唔會咁早去查嗰架車牌咯，係咪？即係你咪到最後階段你先查嗰架車牌咯，因為我都自己做過呢、這個，我試過用三年時間去做一個追蹤嘅故仔㗎，所以其實係好困難嘅，所以我反而覺得咧呢件事係政府係多係。多余咯，我觉得咁就简单啲吓。 好， 旅游乐园2021年旅游乐园第一次又嚟揭开呢本旅游事件簿。 今次主题系特色活动事件簿。 三位主持都中意挑战自己极限， 喺安全情况之下 参与唔同嘅特色活动， 包括空中、 跳高山、滑翔山、吊索、 陆上、 跑马拉松、雪上电单车， 当中难忘得意古仔。 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要听啊！ 伟基情 在电影《花样年华》里面出现过以下这一句的说话，一个时代的结束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复存在，2020年过去，我们一起迈向2021，生活新常态，听出新角度，逢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2点钟，那些年张伟基，香港电台125一起联播。其实在戏里面朝伟和曼玉讲那句对白更加啱而家用，诶，你又去买外卖啦？ 我得你都得。 曾医生继续讲，卷台 有一个教师啊，佢教物理噶，佢成日都话自己系废柴，佢嗰个就系一个好典型嘅 burn out 咗嘅老师嚟。 李灿明讲游戏真人 show， 这个游戏本身咧，其实有啲潜规则，你一玩，你其实就已经系进入咗嗰个文化里边，而你不自知。 说书人生，我钱佩兴同大家分享，不必刻意遗忘。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1872311。不如咧，我哋跟住就同潘少权同埋谭慧仪两位咧讲讲有关于司法嘅问题啦。嗱，咁近日啦，就系都有好多嘅声音咧，特别系嚟自建制嘅声音啦，主要嚟自建制嘅声音啦，就话香港嘅司法嘅体制咧，应该需要进行一个司法嘅改革嘅。譬如之前我哋亦都曾经有讨论过啦，佢哋有提出咧话要做一个量刑委员会，又话咧，点解香港唔可以喺其他嘅地方咧去引入法官吓？譬如有啲甚至提出话，譬如文莱啊等等咁地咁样。嗱，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咧，佢就喺紫荆杂志嗰度撰文啦，个标题就系司法改革应当与时俱进。咁佢就话咧，司法制度系时候改革，就讲到咧，司法机构行使基本法授权嘅时候咧，应该尊重中央嘅权力同埋特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嘅权力，亦都话咧司法机构咧应该尽量减少咧用一啲好间接嘅语言啊等等嘅。嗱，今个星期咧就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咧就即系任满退休啦。咁啊，任满退休之前咧就见传媒啦。咁佢就形容咧就系话，如果 是有人倡议司法改革，他说司法机构如果有改善的地方一定会跟进，但就必须要讲清楚需要改革的地方细节和理据，不可如果次次打官司都要赢，赢不到就说要改革，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另外也有传媒问到他三权分立的争议，仍认同香港的三权分立，马道立就说不要用这个 term， 变成很政治很争议性的问题，形容香港最需要是司法独立。在法律的理解呢是没有改变，但就不敢说也不应该说政治方面呢有没有改变。两位即是综合马道立和谭耀宗的文章，香港的即司法的制度会不会面临另一波很大的冲击呢？谭慧仪。 冲唔冲击咧？即系呢个即系有几大咧？即系我哋要再睇啦。但系冲击咧系一定会有嘅。司法机构改革咧，即系其实我哋讲紧咧，即系如果从一个广义或者从呢个理论上去讲咧，即系冇嘢系唔可以改革嘅。即系我哋大家都明白。个问题就系话你点样去改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即好似马官话斋，即系你话俾我知点改。但个问题就话，其实唔系话俾我知点改，而系咧我哋大家司法机构，即系司法机构本身。另外就系话公众，即系成个社会，我哋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共识，就话如果我哋嘅司法制度系唔能够与时并进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样去改？即系首先你有个社会嘅共识，咩叫做？未能夠同呢個與時並進咧，所謂與時並進有好多嘅解釋嘅，同埋有好多嘅意思嘅，唔係話即係我就想呢件事咧，即係變到所有嘢都係講緊係好政治嘅，因為我某啲政治有關嘅案件判咗之後，唔係呢一個陣營唔開心咧，就係另外一個陣營唔開心，於是乎改一改一改，跟住就成件事咧都變咗係政治。咁當你變咗政治之後咧。咁從另一個角度嚟講，可能亦都變咗係一個藉口咧，係我唔想去改，因為我唔想政治化。咁呢個咧其實係最不理想嘅一個情況。咁香港我哋一國兩制啦，一國兩制之下嘅即係司法獨立同埋呢個法治，呢、這個我哋大家都知道對香港係好緊要。但係有冇嘢係一成不變嘅咧？當然冇啦，冇嘢係一成不變嘅。我哋先撇開即係其他好多嘅問題，就係話譬如話喺香港你要即係要去審一單案，排期咧係好長嘅，可以排到十幾，即係一年幾都未排到你單 case 嘅。我的法官唔足夠啦，咁排期又長啦，同埋咧即係都未即係。依家係互聯網嘅年代，但係我哋即係法庭審訊啦，好多嘢即係尤其最近即係過去一年疫情之下，即係你點樣可以用到一啲嘅網上嘅一啲嘅技術新嘅科技，可以令到嗰個案件唔好積壓得太耐，同埋去繼續去審咧，好多嘢係。你是需要去改的，就好像立法会那你都要过了一个决定，可以即是网上去开会是有同样的效力的，就不一定要亲身去到那里。即是我们讲的很多东西都需要改，但是呢现在似乎个社会上面那个焦点呢就去了，究竟呢是不是某一个阵营，不是建制的阵营呢，就是另外一边即是个泛民的阵营，即是我不喜欢这个法官判，这个又不喜欢那个法官判。出了很多是政治的爭拗。在這個角度上面來說，即是馬道立說即你不可以因為你不喜歡一單案件的裁決你就叫我去改革，他說的沒錯。不過呢，即如果我們再看回在歷史上，也都是有一些情況呢，是某一單的案件的裁決它引起廣泛的社會的一些的迴響。那我們不要說香港，即譬如在外國，即譬如你當年即係嗰個保護黑人嘅權益嘅時候，咁你有一啲案可能係到頭嚟係成個社會都覺得佢裁決係唔公平嘅，於是乎你引發起成個改革，就話點樣去維護無論你係咩種族咩顏色嘅皮膚，嗰、那個裁決咧係應該係都係個量刑係。應該是一樣的。咁香港咧，我哋係個依家我哋講緊嘅情況係唔同。依家我似乎睇到咧，就係嗰個政治嘅含義或者係政治嘅爭拗咧，係 大過嗰、那個即係真正意義上嘅講緊究竟香港嘅司法體制應該點樣去改革。所以我希望咧，即係成個社會，包括即係譬如媒體又好啦，或者係政治人物又好啦，即係大家係咪應該即係好理性咁樣去睇翻究竟香港回歸咗23年幾啦？咁如果我哋講緊個司法體制嘅改革，係應從何入手，從何開始？ 係 一個社會大家要有一個共識，先至可以去好好地咁去做。如果唔係你夾硬咁去做，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知你係講乜嘢嚟。 好， 就反而就變咗係政治泛政治化咯。 好，潘兆權， 我就覺得咧喺馬道立呢度，我首先講咗馬道立講，我覺得佢有一句説話咧，其實我幾深入，亦都我都覺得引以為傲嘅一件事，亦都好 proud of， 即係我哋而家嘅司法界啦，即係其實佢哋好把持嗰個公，即係嗰個中立性啦。嗱，因為佢自己講咗啦，佢其實嚴格嚟講係做咗十二年啦，頭尾佢係有三個特首嘅。 嗯， 即是他是曾蔭權委任了他，然後他經歷了梁振英，經歷了即是林鄭月娥。他講了一句說話，他就說我從來沒有人給過任何壓力他。我覺得這一點呢就應該是看得到，就是說即使我們所謂叫做在政治上面即是風風雨雨啦，現在出面都是不是，但是現實世界裡面呢，在法庭或者在法院裡面所發生的事呢，其實是免於一個政治的一種壓力的。咁但係而家所講嘅，譬如話要求司法界嘅改革咧，係因為提出嚟嘅人係好政治性嘅。譚耀宗本身係一個好政治性嘅人物，佢係人大常委，係咪？佢本身亦都從事政治好長，係一個建制派嘅人。由佢去提出一個司法改革，難免係俾人一種感覺係好似有一種施壓嘅一種感，一種壓力。再加上喺過去嘅政治事件，判決裏面由佔中開始個判決到到而家呢六年裏面咧，好多大大小小嘅案咧都俾人咧會即係因為政治化咗、撕裂咗，每邊嘅陣營就會覺得嗰個判決唔公道咧，或者唔啱自己心水就話人唔公道。我反而覺得咧，我都講咧，我上次都提過咧，其實我哋所睇嘅就係話，你唔好睇獨立嘅單案啦，你睇多，你睇佢二十單案啦，係咪？如果大家，尤其而家我哋嘅年青人都睇咗咁多，都讀過咁多書咧，睇一個案詞，睇一個即係個判詞啦，佢上咗網嘅，即係其實佢個法官點解要判三個月，或者甚至點解佢認為呢單案係判唔入，或者放當庭釋放咧？其實佢一定係有個理據嘅，而且佢係公開噶嘛。那個判決不是閂埋道門，喺陽光之下噶嘛。你既然可以批評佢嗰陣時候，其實佢係經得起考驗噶嘛。所以我覺得即係胡亂咁去批評我哋香港嘅司法制度咧，其實係只會傷害咯。其實我哋而家我哋冇乜，正如阿馬道立所講，其實我哋即係坦白講，我哋已經冇乜嘢係可以自己把持得到噶啦，除咗個司法制度之外。 好嚇嗱，轉頭翻嚟，我想講另外嘅一個議題就係、是、有報章報導啦，話中央會喺香港組建文化央企啊。 消費者委員會主辦， 香港電台全力支持。 選年十大消費新聞選舉，泰國流花爛尾，257名港人恐失4800萬訂金。 消委會檢測15款嬰兒配方奶粉，9款含致癌物。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岛日报》咧早几日有一个咁嘅报道啦，佢就话咧中央将会喺香港组建文化央企，提升软实力嘅呢一个文化央企嘅行政级别咧系副部级，预计咧会喺上半年开张。佢哋咧会系统一管辖而家嘅即系联合出版集团啦、紫荆杂志社啦、银都机构啦、中华文化城等中资机构嘅。咁业务系包括咗咧出版、印刷、新闻、新媒体、影视、文艺演出等等嘅。咁啊，嗱，两位点睇呢一个嘅报道咧？吓，或者央企系副行政级别系副部级嘅。阿潘兆权， 我觉得咧，其实我谂系咪有我哋误解咗佢个做法咧？就话、是、其实佢呢几个机构佢不嬲已经喺度存在。你谂下，银都机构系超过咗 超過咗我諗七八十年嘅歷史嘅。你諗下，聯合出版集團係喺大約八十年代佢哋先組合，喺之前三中商，即係三聯中華甚至商務，佢哋有啲係過百年嘅歷史嘅呢啲書店。佢哋嘅商務印，佢哋嘅印刷係近呢幾十年係非常之成功，亦喺世界攞好多個獎。咁我相信佢係咪只係將一啲喺喺管理上邊透過一個副部級嘅幹部，又喺呢、這個而佢按佢嘅講法啦，就將喺以前係由聯合出版集團一位先生姓文嘅先生，而家去咗呢個中聯辦做副秘書秘書長，然後調翻佢出嚟做咧。我覺得係咪只係一個管理問題，而唔係我哋誤會咗佢係透過喺香港，然後透過呢個大嘅文呢、這個央呢、這個企業啦，即、就、係、是、文化企業去製作電視節目、出版做嘅嘢去做啲軟實力，我覺得唔係咯，因為佢都做緊噶嘛。三中商佢而家係佔香港嘅書店嗰、那個、那個銷售係大約係個營業啊，係超過80%，佢出書量亦都超過接近80%。咁你諗下，銀都佢一路拍緊電影，一代宗師又係佢拍。其實佢幾十年來佢都拍電影啊。咁你喺印刷上邊、喺出版上邊，喺甚至佢講嘅紫荊出版社呢啲，其實不斷都存在。我睇唔到佢組合咗之後，佢有啲乜嘢嘅價值咯。即係佢出嚟個價值，如果佢話：，我想做統戰，佢使乜做統戰啫？香港已經係佢負責緊㗎啦嘛。係咪？我哋香港人已經係佢噶啦，係國家嘅一部分啊嘛。你唔使去做呢個統戰嘅功夫，你亦都冇可能你去透過呢個央企去拍一啲劇啊，或者電影啊，或者出啲書去做乜嘢啊？去我諗唔到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行政嘅改革嚟嘅啫，而唔係真係介入香港嘅所謂叫做軟實力咯。 補充一下啦，頭先提到啊，銀都機構咧就係四九年之後啦，一啲內地嘅電影工作者嚟咗香港咧，就成立咗長城啦、鳳凰啦、新聯啦等等。咁後屘咧到八十年代咧，呢幾間嘅機構咧就合組咗成為銀都啦嚇。譚慧儀。 我就同阿潘少權嘅睇法咧，即係我就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嘅。我覺得潘少權講嘅嘢咧都佢有道理嘅，即係因為呢啲機構喺度。咁我覺得有兩個概念咧，我哋要搞清楚。一個咧就係叫做央企係一個企業，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做官媒。我哋依家成日講緊人民日報啊、新華社啊，即係佢發表好多評論啊，評香港嘅事務啊咁樣一官媒。咁依家即係佢成立一個央企咧。即係將佢做大嘅央企咧，咁佢個角色同呢個官媒嘅角色係咪一樣嘅咧？咁我覺得應該係有唔同嘅。同埋咧，即係我哋如果睇翻，即係自從呢、這個其實依家中央嘅政策咧，就係話文化企業咧係一個係一個產業嚟嘅，即係文化，即係電視啊、電影啊、即係出版啊呢啲咧係一個產業。佢就算喺內地咧，佢都要將佢做大。去做強，咁當然內地咧，佢嗰個控即係有唔同嘅監管啦，譬如你出書有書號，拍電視又要向有關部門嘅申請一個有一個號碼，咁同埋咧要送檢，即係檢查就審檢咗之後，你先至可以播啊。咁香港就唔使呢樣嘢，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嗰個係香港個市場咁細，如果你要將佢變成一個文化嘅產業嘅話咧，咁你將所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整合咗之後，即係加強佢嗰、那個喺市場嘅競爭力咧，亦都不為過嘅。另外就係話，咁究竟佢哋做咗之後，會唔會提升呢、這個國家喺香港嘅軟實力咧？咁我又覺得佢可以有呢個咁樣嘅角色，呢個亦都應該係佢哋嘅角色嚟嘅。即係透過佢哋嘅做嘅嘢發表，即係無論佢做到幾多都好啦嚇。咁佢當然，佢嘅信息出到嚟，亦都係一個軟實力或者軟信息可以出到嚟。但呢，佢哋做嘅嘢咧，就應該同官媒係唔同嘅。官媒咧就係好旗幟鮮明咁樣嘅，即係佢會出聲明講，即係譬如話好似警方 代表官方啦， 嗰個係啦，佢好官方啊嗱，你依家香港譬如話抗疫，香港你要點去做啊，或者依家做得唔夠，又或者我全力支持呢個香港警方去執法咁呢個就有兩樣嘢。咁我就即係覺得，如果我哋將佢混亂咗咧，就唔係幾清晰嘅，即係我哋分清楚咧，咁樣咧就第一又唔使自己嚇自己啦，第二咧就係話亦都去睇下，咁佢大家咪競爭咯，睇你可以做到幾多咯，咁係咪啊？ 嗯，系吓，不过补充啦，其实呢个咧都暂时嚟讲系《星岛日报》嘅报道啦吓，咁啊都暂时未有其他嘅进一步嘅其他资讯嘅。咁今晚节目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多谢晒咧谭慧仪同埋潘少权先。咁啊再补充一下啦，听朝早咧十点到到十二点，我哋会有特备节目《众言堂》嘅，邀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出席，系讲财政预算案咨询嘅，请大家留意，拜拜。